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40集，轰雷。五月曲都居然热起来，春日还没凉爽够，那暑气已经扑面而来。下头办事的官员们不能坐轿，个个提着袍山风，出入各个办差大院都是满头大汗，被晒得嘴唇起皮，脸庞赤红。梁崔山才得了闲时，他因击对禁军帐目一事屡次升迁，现在待在户部侍郎潘令下边办差，主理核对各地赋税的差事。潘令如今对萧迟也感恩戴德，因为他上回才归家，没出两日，李建恒就真的免了他爹潘祥杰的罪责，没有发配，只是停俸考察，没入今年的督察。萧迟也没有在明面上给人保举过梁崔山，但他们都是精明人，知道梁崔山是萧迟也在皇上面前推荐的，所以即便萧迟也没打招呼，潘令也对梁崔山很是照顾，免了他受魏怀古的责难。 下个月花期大婚，礼部送的章程都得烂熟于心，各处花销也要算清楚，以免婚宴过后太后问起来咱们打得不漂亮。 潘令喝了绿豆汤，热得背上湿透了。潘令比梁崔山小许多岁，但他入世早，官阶大，所以梁崔山对着他即便不自称卑职，也得自称学生。梁崔山也热，但他们待在办差大院要讲究官仪，不能随意脱衣，否则遇见督察院的言官又要挨一顿骂。他用帕子轻轻擦拭了额头，点头说， 卑职谨遵大人垂训，这账目一定一字都不敢忘。 潘令又叮嘱了些别的事情，他还要去礼部核对些明细，便出门上轿走了。梁崔山受着沈泽川和萧迟也的知遇之恩，办事从不敢马虎，当下就要开始对账。他坐着没片刻，听着外头突然闯进了个人。这会儿晌午，办差大院也没什么人，梁崔山匆匆下街来迎，见是个面生的，便问 兄台找谁。 这人汗流浃背，将文书一股脑塞给梁崔山。 卑职是东北良马道上的一官，大人，这是前夜从绝西白马洲发出的急报，带着绝西布政司的符砚，十万火急的东西。 东北良马道，梁崔山一听见这名字便知道是关乎离北的大事，他接了东西，急声说： 怎么传到户部来了？离北的一切事宜都算军报，该递交军部啊。 这人说： 这是从白马洲发出来的急报，挂的正是户部的牌子。大人，快传到尚书案头，这耽搁飞驰一报的后果，你我都担待不起啊。 梁崔山当即夹着文书就往里走，急匆匆地赶到地方，却扑了个空，没见着魏怀古，但见着魏怀古的侍从了。侍从把东西接了，也不着急，只让梁崔山先回去，晚些自有安排。梁崔山直觉这其中有问题，飞驰一报哪能这样随意处理，分明就是拖延时间。他胸口扑通扑通的跳，退出去后没回办差大院，掉头就提着袍子往锦衣卫当值处跑。路上晒得厉害，梁崔山气喘吁吁到了地方，连口水都不敢喝，又急忙进了院子求见沈泽川。 什么事？ 乔天涯把他带进去。 大人怎么专程跑到这里来了？ 急事，急事。 梁崔山顾不得跟乔天涯解释，入内见到沈泽川，赶忙说， 大人，卑职有要事相谈。 沈泽川让乔天涯看茶，割了公务，凝目说， 怎么了？ 梁崔山也不敢坐，用力缓了气， 适才卑职在户部办差大院接到一封飞驰一报，是从绝西白马洲发出来的，关系东北良马道。卑职把一报送上去，却迟迟见不到尚书大人的面。这东西与离北千丝万缕，大人，怕是上个月发给离北的军粮出事了。 沈泽川立刻起身， 去禁军办差大院，把此事告诉侯爷。上我的马，就说锦衣卫办差，一路策马跑过去。 军粮关乎离北这一年的战事，魏怀古若是真的拖着不报，肯定是其中出了他没办法以力承担的疏漏。 军粮筹备虽然是决心白马洲办的，但是同里检查的却是户部。这天热得反常，才五月出头，却像是大暑。晌午时候还在暴晒，下午这会儿已经起风阴郁，看着要下暴雨了。魏怀古在椅子上坐了整整半个时辰，背上已经湿透了。他觉得头晕目眩，早把那份遗报读完了。他几度想开口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最终心一横，猛地起身说：“ 备轿，进宫。” 萧迟也还没下马，豆大的雨点已经砸下来了。猛停在他肩头，他快要入城时，看着乔天涯疾驰而来。这边乔天涯还没到，那头丁桃也策马奔来，直接滚下马背，颤声说：“ 侯爷，出事了！刚才得的军报，前日汉室部乐庆，与世子在东山脉相遇，世子……” 丁桃哭腔一起：“ 世子重伤，咱们败了！” 乔天涯陡然勒马，天空中惊雷砸响，炸开了氤氲滚滚的昏暗，雨水轰然而至。萧迟也还在马上，他头一次露出正然的神色，像是没有听明白丁桃的意思。李北，从萧方旭建立李北铁骑开始，至今近30年，没有吃过败仗。萧继明从前率领清兵追击汉蛇部几百里，也能从大漠全身而退。萧迟也没想过大哥会败，从来没有。暴雨噼啪地蹦溅在水洼上，萧迟爷的马已经奔到了宫门口。红卷伞从小轿中陆续出来，都是三品以上的重臣。兵部尚书陈真特地晚了半步，在丹溪下边等着萧迟爷。看见萧迟爷冒雨前来，只说：“ 策安，你且听我几句话。这天下没有不败之君，败乃再胜之师。纪明与边杀汉蛇部数年周旋，他也是个人。” 陈真与萧方旭有些交情，把话讲得没头没尾，萧迟也却明白他的意思。萧迟也面无表情，对他颔首，一同上了街，到了明礼堂外等宣。雨湿透了他的肩头，他这样立在那里，连微弱的灯光也避掉了。后头的伞忽然一晃，挡了萧迟也。沈泽川撑着伞跟他并立，两个人红袍沾雨挨在一起，犹如雨夜凶神。约莫片刻，扶满挑帘，对外边的一众朝臣行礼喊宣，海量一醉心，内阁诸臣随后，然后才是萧迟也，连沈泽川也不能随入。萧迟也没动，他定了半晌，看向沈泽川，这目光里蕴含了太多的东西。他在这刹那间从骁勇的恶犬变成了离群的孤狼。沈泽川想抚摸萧迟爷的面颊，可是他在这一刻做不到。他们伫立在这深宫墙影下，都带着看不见的镣铐。萧继明重伤，离北境内再无悍将，这预示着今夜以后去都必须指派新的将领前去接替萧继明的位置。但这个人一定不会是萧迟爷。一年前戚竹音的话一语成谶，他告诫过萧继明，离北铁骑需要新将，过于集中的军权使得离北铁骑只能姓萧，一旦萧氏这面棋子倒下了，离北铁骑就会元气大伤，难称荣光。世孙萧洵才6岁，如果萧继明没有了，那么留在去都的萧迟也就是离北铁骑唯一的继承人。然而去都不会放他走，除非世子妃陆亦之带着世孙萧洵入都，代替他成为权力角逐中的质子。萧迟也的肆意妄为只是狐假虎威，他到了这一刻再一次落入了身不由己的沟壑，想要回家的念头在心中疯狂咆哮，可他只能这样望着沈泽川。除了沈泽川，谁也不会明白。 侯爷， 福满小声催促，萧迟也一步入内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